到一定年纪，总算明白美好的事物，好像大部分都在青春时候发生。那天无意中翻出了那双发黄的白色球鞋，依然还有心跳温度。和他一起走过这城市许多的路，他总低着头听我的梦和心事。那一天笑着对我说，随我的白球鞋的脚步，好像可以走到幸福。忽然他让我感觉自己已不再孤独，可以在未知的明天去牵住美好青春的爱情和曾经走过的路。变迁城市换成另一种面目，如今大了那样感动难重复。幸福和那双球鞋放记忆最深处。城市换成另一种面目。